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读彼得后书。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成为你光明的儿女。知道什么是对的，知道什么是错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也赐给我们能力，圣灵在我们身上得以行出你所交代的各样美善的事。主要因此，我们以谦卑的心，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愿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彼得后书。关于彼得后书，它的作者呢，不像彼得前书那样，似乎没有什么太多争议。那彼得后书有一些学者呢，认为有可能不是彼得写的。那我们稍微交代一下哈，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看法呢？因为彼得后书的这种语言的风格和前书非常的不一样，有些人就说，甚至像这个写彼得后书的这个人呢，似乎对希腊文的文法不是很熟悉，以至于有点像这个写翻字典一样翻译出来的。所以他们因为这个原因呢，他认为这个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也许不是一个人写的。那当然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一起来很快的看一下彼得前书在结尾的时候。彼得前书的5章12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这个我就是彼得前书的作者，就是彼得啊。他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所以有的学者呢，就因为这个来解释哈，解释为什么彼得前书和后书的风格有些不同。啊，他们认为这个彼得前书很有可能是彼得有希拉的帮助，那希拉是精通这个希腊文的，因此呢，当希拉润色过以后，彼得前书的文法呢，跟彼得后书也许就有一些差别，但这不能够否认彼得后书的作者就是别的人哈。那彼得后书的收信人呢？不像彼得前书一样，彼得前书一开始就将他的收信人写得很清楚。那彼得后书呢，他在开头的时候并没有写这个收信人是谁，但是他提到呢，他说我写了前信哈，在3章1到2节的时候，如果前面一封信是指的彼得前书的话，那也许彼得后书这个他的收信人是同一批人，也就是小亚细亚这几个省份的这个信徒，当然也可能不是了哈。有可能他指的前一封信是指另外一封已经遗失的信啊。那不管怎么样，大家如果读过以后，你会发现后书的内容和重点跟前书非常不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书的主题是什么？哎，前书的主题是苦难，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信徒受各样的压迫，包括罗马的这个政府的逼迫，因此呢，彼得写了彼得前书，为要鼓励他们，为要使他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坚立，能够站立得稳。那彼得后书的题目就完全不同，因为他面对的是不同的一个问题。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教会里面的假师傅的问题。所以你从这个他的要字里面也看得出来，在彼得前书里面，你看这个苦难一共出现了12次，所以他主要是谈苦难，如何面对苦难的一封书信。那在彼得后书里面有个要字呢，就是知识， 那知识这个字它以不同的形式动词名词出现一共有16次、啊、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知识呢？那就是因为他要面对的问题是假师傅的问题。显然呢，在彼得的心目当中，真正的知识是对付假师傅最好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假师傅哈，在三章彼得后书的3:17，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大家注意看哈，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哦，谢谢，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有没有？”那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非常迫切的，因为他说他觉得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那他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负担，就是要对付这个假师傅的问题。其实我在想哈，这个你从历史上来看，外面的逼迫有时候也许未必就会造成教会很大的纷扰，为什么呢？这个外面的逼迫来的时候，当你里面是坚定的时候，里面有这个神的道的时候，这外面的力量呢，有时候反而能产生一种凝聚的作用啊，未必就能够使你的信仰产生动摇。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呢，会产生更大的破坏力。这外面的这个压力呢，它是明显的啊，这里面的这个变化呢，它是潜移默化的。我们跟不同的人，有不同思想的人在一起，我们的思想行为也会渐渐的受他的影响啊。那这些假师傅呢，他从我们里面的根基入手，破坏我们的信仰啊，这个带来的破坏力甚至是超过外面的压迫。那有一个很明显，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些耶稣的信徒们都是被逼迫受苦难啊，但是教会却一天一天的在增长啊。那同样呢，你看这个中国大陆在文革那时候信仰是极度不自由啊，但是你会发现信徒的数量却在成倍的增长啊。但是呢，在增长的过程当中，他同样也面对了这个假师傅的问题。你像中国的这些有这个东方闪电啊，这些异端啊，传的都是一些跟圣经上讲的东西违背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却真正能够使人的心远离这个神的真道。所以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我们今天，我们同样都要面对这个假师傅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哪些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也正因为是针对不同的主题哈，彼得在写这两封书信的他的语气呢也是不一样的。前书呢，他是劝勉激励和安慰哈，那后书呢，他警告，借着警告假师傅，让我们这些人在信徒我们也警醒。另外他提到两本书都提到主的再来哈，那在前书他提到主的再来呢，是为了鼓励，给提醒信徒们将来那荣耀的盼望。那后书提到再来呢，他更多的是强调将来要来的审判。好，我们现在就可以很快来看看哈，这个知识，因为这本书既然是讲的是知识，我们来一起来看看哈。我们看它一开始的时候，1:2，1:2他在问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知识加在里面了。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怎么样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是不是？”那所以你从他的问安当中，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彼得写这本信的时候，他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强烈要传达的，就是知识。那你再看这个1:20，他怎么说？他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有没有？”那知道，他其实也是这个 这个知识的动词的形式啊。那它也是提醒我们，圣经上的话不是可以随着思意来解说的，这是中间的一个关于讲知识的。那你看这个结尾的时候，它同样再次提到知识，三章十八节，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是不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头到尾这个知识一直在贯穿在这本书信里面。所以如果要简单的记忆哈，就是两本书信的不同的主题，第一本前书讲的是苦难啊，第二本后书讲的就是知识。嗯，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这是我觉得非常美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嗯，如果大家有可能哈，如果你也觉得好，有机会呢就把它背下来，真的是非常激励人，非常提醒我们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三节到十节到十一节，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的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心意同分。这里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逊，有了谦逊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好，谢谢。那这一段呢，他是从一开始他就讲到，你看他一开始讲，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这个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哈，这个彼得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也许他心里想的是这个假师傅的那些错谬的教导啊，和圣经上不相关的，圣经上没有讲到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人呢，也许在鼓吹一些另外的这种超行为的模式，使自己呢可以长进。但是这里讲，他说神的圣灵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所以不在乎这假师傅教导的，那神的圣灵已将这一切赐给我们了。那赐给我们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谁是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呢？就基督耶稣。你如果从这里看不出来，你从下面这个认识就能看得出来。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是不是？所以彼得在这里说，这个神的神能已将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些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是从哪来呢？是从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来的。所以任何否认主耶稣基督的这些教导都是错谬的，不合神的心意的。 接下来他又说，他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这也是贾师傅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个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他们的生活是放纵的，他们不束缚自己啊。所以这两点呢，你可以在彼得后书里面经常看见，就是反映了这个贾师傅他贾在什么地方。一个他不认主耶稣基督，一个他生活放荡啊，这个放纵身体的肉体的情欲。那相反，我们这些信徒不应该是那样的，我们是应该因着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学习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我们因为信靠神，他就将这宝贵的应许给我们，可以使我们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接下来他就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你看这分外的殷勤出现了两次，是不是？那之后呢还会再出现。哎，这个分外的殷勤你翻成英文呢，它就是 make every effort， 就是尽你每一个努力啊。这是非常被强调的一个字，就是让我们 make every effort。那分外的殷勤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在这些事情上要长进，包括信心、德行。这个德行呢，英文就是 goodness。 那 goodness 它可以是指你在技能或者某一方面非常出众啊 good。 那这里呢，明显是指你在操守上、品行上要做好啊。那所以中文它翻成德行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有了德行，他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啊。那节制呢，就是 self control 啊，它跟这个放纵是刚好是相反的。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呢，它可以翻成 patience， 也可以翻成这个 persistence。它这个忍耐呢，是指当你的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你能够坚忍下来，持守你的信仰。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前进呢，英文就是 godly 啊。那这个词呢 ，godly， 它跟这个另外一个词 religious， 你觉得一不一样？ 不一样。 啊，不一样。哪里觉得不一样呢？啊？Religious 是比较外面的。OK， 哦，非常好。Religious 有可能是指这个人，知识上或者说行为上，他常常来教会哈，这个你可以把它称为 religious。那有个人他定义了，用英文定义了哈，我觉得也是非常好。他说什么是 godly 呢？什么是前进呢？他说就是 a very practical awareness of God in every aspect。of life， 中文怎么翻呢？就是说，在你每一个生活的层面，你都意识到神在当中，这包括指引我们的行为，这包括用神的这个教导和命令来引导我们的行为，这包括当我们生命当中出现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神，the awareness。所以就跟姐妹讲的一样，这个 godly 呢，更是这种因为里面的这种对神的这种认识，以至于影响到外面啊，你的生活，而不是单单只有金钱的这个外表而已。好，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那这个还没有，这个英文呢，其实还没有到爱了哈。这个爱弟兄的心呢，其实就是 brotherly kindness， 其实跟爱也相似了哈。就是对弟兄要有这种恩慈啊 ，kindness。有了爱弟兄的心，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爱众人的心。你如果去看这个圣经哈，这个众人的心，它其实是有点点点，表示什么呢？原文里面是没有众人的心， 所以如果你要直译呢，就是又要加上什么，哎，就是加上爱啊。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是从信心开始到与爱啊来结束啊。你读了这一段的时候，会不会让你想到圣经里其他的经文？哎，对对对，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是不是啊？这个仁爱喜乐和平这几样哈。那虽然它是好像有先后顺序写的，但是我们也未必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来，对吧？啊，你不是说我先操练这个德行，我再加上知识啊，这不一定是有按这个顺序来的，它只是强调这几样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来操练的啊，所以它没有优先是顺序哈，它都是。就像这个圣灵的果子，它并不是对对对对，这几种性情呢都是在一起的啊，而结出来的是一个果子。所以这个彼得在这里讲完这几样以后，他说你们充充足足的要有这几样哈，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从他这里看，是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偷懒？是不是啊？在什么地方上不能偷懒呢？在前面一个，在什么地方？哎，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啊，这是我们下面这张 slides 我就会放这个为什么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啊。他说你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了啊。我们要明白，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举手承认他的时候，这并不是救恩的结束，或者说救恩已经成就了啊，确实我们已经在名分上已经被神拯救，我们在名分上已经看为是洁净的，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工作呢还是持续不断的啊，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要使我们的心意常常更新变化，以至于神的救恩在我们的生活的品行上能够实质的能够活出来啊。所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不是在一开始赐给我们就完了，而是在赐给我们之后还要不断的长大成熟啊，以至于生出各样的果子啊，荣耀神。所以这就是我们罗马书也常常讲到的，就是基督徒有得救，得救了以后呢，下面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哎，就是成圣啊。这里其实也是讲的成圣的部分哈。他说你若行这几样就会怎么样呢？他说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这是彼得教我们的，好让我们在见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去见他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美啊，这里告诉我们神已经将这些赐给我们了啊，一切的关乎生命的近前的事都赐给我们了，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缘故。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来实践的时候，我们分外殷勤的时候，哎，这个神就大大的赏赐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救恩的果效呢也在我们身上得以显明。所以我在之前哈，当我很早以前我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信主了以后下面该干什么，我其实还是有点稀里糊涂的啊。那有时候读的经文，有些经文告诉我们你这个成圣的工作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啊，有些时候呢你又看见好像是需要自己的努力，就像这里说的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啊，要分外殷勤啊，这分外殷勤肯定是指我们嘛，他没说神要 make every effort， 他说我们要 make every effort 啊。那到底成圣的过程当中是神在做呢，还是我们也在做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啊？都在做，所以大家都没有困惑哈。我在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多这种困惑哈，到底是神在做还是我要自己努力去做。就是我是指成圣哈，不是指这个信主当然是都是神做哈，我没有做什么。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做就是相信他啊，这个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也没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已经成就了。但这个成圣呢，就是指你信主了以后，你这个生命发生改变的这个路程。那其实是从我们信主以后到我们生命结束，这一生之久都是成圣的路啊。所以当时我这个听了一门课，就是这个阮长老讲的哈。他说他之前也是不知道到底是神做工呢，还是我们就什么都只要顺服神就好了哈，就听神的旨意，自然而然的这种美善就可以在我们身上行得出来啊。那他的结论，他也是圣经上各处的教导都告诉我们，成圣的工作当然是神在做啊，但是呢也是借着我们的配合来完成的啊。所以你当看到这个圣经上讲我们要分外殷勤，我们要向标杆直跑的时候，其实是符合圣经一贯的对成圣的教导啊。所以有一个神学家呢，他把它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哈。他说 ，a work 什么是成圣呢？就是 a work of God in which believers cooperate 啊，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是借着我们顺服神，我们啊努力靠着神的恩典行出这个生命当中的美善来完成的。所以你不光在彼得上，他说彼得这个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到分外的殷勤，你看保罗他是也是一个分外殷勤的人，是不是啊？你特别去看腓立比书，他的生命当中一直充满着一个目标，他就是向着这个目标一直来努力，甚至他这个用了个比喻，就像这个运动员一样哈，在朝着一个目标在努力在奔跑。这是讲到我们人的层面。但是有时候你发现这个好像人的努力有时候到了一个尽头，实在是行不出这各样的美善啊。这个圣经上也有这个保罗像讲的，他说这个怎么讲的，这个基督徒都很知道这段经文，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们因为经常也这么感叹嘛啊。那到底我们这个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努力这个没有果效的时候，甚至让我们灰心丧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看看神的工作，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翻一下。哥林多后书的5:14-15，5:14-15，大家翻到没有？我要替大家念一下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啊。那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是什么缘故能够行这些事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不是像这个世界上讲的这个或者说其他宗教讲的这种操练自己的德行，我们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洁净的工作，而且他应许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越明白神的带领，越感觉到基督的爱，越在实践当中体会到基督的爱呢，我们就更能够行出各样的美善啊。所以成圣是什么呢？是神已经将他的救恩和盼望放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的顺服和努力来使我们的生命更圣洁。好，那成圣的过程到底跟知识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你从前面这段已经也看了哈，前面这段 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也就是说前面的这几样好像是外在的行为或者里面的这个品德，但是所有的这些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使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能够结果子，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啊。那明显的这个认识呢，它并不是指知识上的接受或者说一种讯息的这种承接而已啊。这个认识的过程呢其实包含了各样的事情，包含了这个主的话在我们思想上的更新，包含了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教导所以行为上得以洁净，也正因为我们在行为上能够行得出来，靠着神的大能能够行得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亲身的经历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救恩，也从而认识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呢是我们一生的目标。那这个认识呢并不是指知识上的接受而已，不是指头脑上对知识上的接受，而是在生活思想行为各个层面都能够明白神的带领。我怎么好像这个太大了，是不是？那这里有一个对应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3讲的。这也是我们17，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经文哈。这是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的，他向父神祷告，他的3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不是啊？所以永生呢他说永生是什么，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一辈子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并不是说读了圣经我们就认识神了啊，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各个层面我们真正经历圣经的话原来是活生生的话，我们在生活中经历这个神的帮助确实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大能确实在我们这些顺服的人的身上能够活得出来啊。那这个是真正的认识神。我给大家讲个这个见证哈。那我当时读神的话的时候，我确实也觉得神的话很好，但是呢印象不深哈，读着读着他容易忘记，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我读完了以后很容易烦躁。为什么呢？这个我读了以后前半个小时读的我已经忘了我在读了什么内容了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神的话为什么进不去呢哈？为什么好像觉得很枯燥似的？那有人就提醒我哈，他说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问神，你借着这段话要我来做什么啊？所以神的话呢，它不是让我们背下来或者存在脑海里。神的话要真正影响到我们生命当中。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其实在工作当中是不大顺心如意哈，所以经常心里很郁闷烦躁。那我的上司呢，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因为我做的不好不顺的缘故哈，跟他也有一些冲突，当然不是表面的冲突，但是里面你能够感受得到。那我当时我里面对他有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还是基督徒哈？我估计他同样对我的判断也是这样哈，他说这个人怎么还是基督徒，怎么一点不顺服上面的权柄哈。那后来 我就读到这个圣经上有一段话哈，这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二节，他说，我替大家念一下啊，他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那这个神的话或者神的命令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啊！他告诉你这个，如果这个这也神的话，真是神哈！他在两千年前，或者说这个大概两千年前，他已经知道这个我们会因为上司不是上司是基督徒，我们反而会轻看他。哎，他留下这么一段话哈，他说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所以当神的话这样提醒我的时候，我就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这种黑暗啊，我就知道我在那里，我在那里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我的上司和老板啊，而是这段话是让我自己先从我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来学会顺服啊。那也感谢主，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改善当中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些点点滴滴，当我们看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哎，你才发现原来神的话真的是有功效啊，大大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 awareness 哈，你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你都想到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同样我也认识到，不管是上司也好，下属也好，也不管在教会里是服侍的人也好，是长老牧师也好，我们都是在神眼前蒙恩的人，但是我们也是为什么蒙恩呢？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按照圣经上的教导，刚才讲的这个 brotherly kindness 啊，我们要对对方，尽管我们是罪人会互相得罪，但是因着神的爱的缘故，也因着神的命令的缘故，我们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有恩慈啊，这就是 kindness。 我们有一次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就跟我讲哈，她当然不是说我了，她当然就说就是发议论的时候，他这么说哈、啊，他说我上那个主日学那个老师，这个在讲台上讲的挺好的，这个上周六我发现他做的事，这个明显跟他讲的不吻合啊，我一听就紧张了，我想我礼拜六干了什么了哈、啊，哎，我知道他不是说我了，但是我仔细回想自己呢。我讲的在这里讲的并不表示我就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的出来啊，那我当然不是为我自己缘故，我就跟他解释哈、啊，我说我们这个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成圣的道路呢是一生之久啊，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以律法或者说完全的律法来要求一个人，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有他的恩典啊。那也正是因为基督的爱的缘故，也正是因为弟兄姐妹这种包容和这种这个恩慈的缘故，我们有得到这个鼓励和力量，可以在生命当中一同来继续被建造。所以成圣的道路其实是这个一直认识神的过程，包括认识他话语的全能，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即使你在看保罗讲的时候，你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再很快翻一下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 三章八节他怎么说？他说，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了一个荣耀的目标，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他说，因我以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把这些经文翻出来呢，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成圣的过程。没错，确实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是因为这个我们在成圣的当中，这个有认识神，不断的认识神，不断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个是帮助我们成圣。好，那讲完这个基督徒在这特殊的时刻要分外殷勤，要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闲懒，以至于结出果子。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假师傅哈。那我们刚才讲到假师傅有两个很明显的特征，一个呢就是他不认主。这个主呢，其实应该是指主耶稣基督哈。在二章一节，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也就是在历史当中，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就是在现在教会当中，也必有假师傅。这些假师傅有什么特点呢？就其中就讲，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是不是？那你从这个买他们的主里面，你好像也看不是非常确定能看出来这个主是指耶稣基督，是不是？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它跟犹大书是有非常多的重合的经文啊。那有些人说他们互相借鉴，有些人说他们有共同的一个源头。那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哈，在讲到这个不认主的时候，犹大书的第四节就明明的讲到是不认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呢，你可以对照着看，使他们的意思呢更加清楚。因为不认主的缘故呢，所以彼得就在这里为主耶稣基督做了见证。他说什么是见证呢？有两个见证，一个是使徒的见证，也就是他亲眼见过他的威容，是在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他特别举了个例子，是指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他说有声音从上面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所以这个是彼得他做的见证。那这个是或者说是使徒做的见证，他们亲眼见过，亲耳听过。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旧约的预言。他这里说，他说除了这个使徒所亲眼看到的这个见证以外，他说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也就是说主耶稣的这些事情在旧约已经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啊，使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主，他是基督。所以正因为有这些见证的，这些人不认识神，明显表明他们是与神违背的这些人。所以第一，我们判断什么是假的呢？那就是他是不是承认主耶稣基督。你比如说这个东方闪电，那明显就是这个降低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那各样的异端呢，其实都有意贬损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啊。那当我们对这些事情有警醒的时候，你就不大容易被这些错谬的吸引啊。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品行上的不道德。那这些人认为，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是有自由的啊。他们的这个自由呢，其实就是放纵的自由。我可以做这些事，可以做那些事情啊，我们不需要遵守什么什么各样的律法也好，神的命令也好，我们就是这个享受在世上的这个日子。这在二章二节还有我列的这些经文当中都可以清楚的来看到哈。我们只看一处就好了，在十八十九节， 这里说在 二章十八十九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啊。所以这些人你怎么看他呢？怎么判断他呢？就是他在品行上其实是放纵的，是不道德啊。第三个，这些人还有一个是贪婪的，他们以福音或者说以神的这个道理为牟利的渠道，这在二章三节他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有没有？然后二章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就从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这个巴兰大家读旧约的时候都读过，是不是？那他就是那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外邦人的王想叫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要给他好处。那这个巴兰呢，他其实心里是想去的啊。所以这个巴兰呢，他虽然是先知，但是呢他借着神的话却想借着这些东西呢成为他牟利的渠道啊。那所以他是一个在贪婪的一个例子。这个习惯了贪婪哈，这个彼得后书讲的这个习惯了贪婪，讲这个英文是怎么翻译呢？他就是说having a heart exercised in greed。 什么意思呢？这个 exercise 就是你锻炼啊，就是跑步啊或者怎么样，使你的身体强健啊。那这里也是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什么是贪婪呢？就是你在你的心中时刻的操练这个贪婪啊，你想的是贪婪啊，追求的也是贪婪啊。那最后一个讲的这些假先知或者说假师傅，就是他们否认耶稣的再来和末世的审判。这也就是第三章最后一章要提到耶稣再来的原因。你看这个第三章哈，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有一句我们基督徒都耳熟人能详的经文，大家有没有看到？来看着大家对不同的经文有我记得是这首哈，就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没有看到？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怎么样？不愿有一人沉软，乃愿人人都悔改啊。那这个是回应什么呢？其实是回应那些假师傅的讥笑的话。这讥笑的话在哪里呢？就是在三章四节，他们怎么讥笑呢？他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啊。他们这是讥笑的话，说主什么时候来啊？我过的日子跟以前我先祖的过的日子都一样啊，主怎么还没来呢？没有什么变化啊。他的意思就是主不会再来了，因此我们可以放纵我们身体上各样的情欲，因为主来的日子其实是啊不存在的。所以也正是因为这里这彼得就告诉他们，这个主不是不来，乃是要宽容我们，要让人他的心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那这末世的信息好像是说给这些假师傅的，其实也是说给我们信徒的啊。你去看这个三章十一节哈，他说末世的时候这个天地都要被废去了哈，他说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接下来他就来警告我们了，他说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 是怎样圣洁哈，怎样敬虔。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两句话哈，哪两句话呢？就是既然这个这一切都要如此的消化，用英文讲就是下面这句话，就是 What kind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既然末世一定会来到，既然主耶稣一定会再来，既然神是公义审判的神，下面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 What kind of people ought you to be？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啊，哎，接下来他就说我们要圣洁敬虔，对不对？还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是不是？所以三章十四节他再次讲到，你看到一个熟悉的词，怎样？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怎么样？哎，就当殷勤啊！他再次说要 make every effort， 要尽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在这些事情上得神的喜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三章十八节，就是最结尾的一段经文。他当然十七节他说你们，当然是这本书信的主题，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这是从反面说的。正面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啊。所以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要我们从反面来说，我们不受错误教导的谬误啊，这些错误的教导包括不承认主耶稣基督，包括放纵肉体的情欲。从正面来说，我们就是要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啊，这是彼得在他离世之前对信徒的劝勉，也是对我们现在的信徒的劝勉。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亲爱主，我们愿你的知识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层面都有实际的果效，好叫你的救恩真正实现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要叫你得荣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必定再来，你也赐给我们一切的前进，好让我们在这世界上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过得胜的日子。主啊，愿你常常提醒我们，愿你的道也常常伴随我们，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叫我们在最后来迎接你再来的时候，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如此的美善完全，要在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人身上能够得以显明。我们就常常警醒在你的面前，我们愿你所应许的救恩真正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化出来。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